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57集，军纪。我受天子之命挂了锦衣卫的腰牌，便是魏公办差，哪是谁的东西啊？我是禁军门口的狗，军业也相差无几，都是领着皇粮在去都走动的人，有什么觉悟，大伙儿也得同心同德的悟。 谭台虎扶着双刀，虎目圆睁，他猛地跨进一步，满含恨意地说： 你与爷们儿一样，哼，神狗无礼。老子当年乃是中伯登州守备军正千户，当年查实和溃败，老子的亲兄弟就在查实坑里，你晓不晓得那是什么情形？人活生生的给插成了刺猬，40000人共葬天坑，40000人。我老子娘也在登州，边杀骑兵打过来，沈贼跑了，把登州像我老子娘这样的老弱妇孺全丢给了边杀骑兵，城屠了一座又一座，我亲妹妹叫边杀骑兵拖了2里路，天杀在城门口，你倒是活得逍遥自在，吃穿不愁吗？撅起屁股给人操，什么罪都能免了。 沈泽川面色不改，寒风刮在院里，陈阳见状不好，想再阻拦已经来不及了。谭台虎托起沈泽川的衣领，红着眼说： 今日我讲你几句，你怎么敢顶嘴？你们都是锦衣玉食的富贵子，哪里知道内仗到底死了多少人？哪里知道中伯到了今时今日还有数万人饿死？去度的日子好不好啊？你睡得好，过得好，先后都有人为你免罪，中伯死的人怎么算啊？怎么算？ 沈泽川握住谭台虎的手臂，猛地把人摔翻在地，这一下惊天动地，摔得周围人一并后退。沈泽川搓了2把血，看着谭台虎： 怎么算？跟自己人算。 边杀骑兵入境， 从查实河沿岸到登州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 沈卫畏缩不战，你们这些铁血汉子就该捏断他的咽喉，起兵过防。 羞辱我，憎恨我，我也掉不了一块肉。 这事情要讲究的是血债血偿，杀了我就算替天行道，平息众怒。 沈泽川站起身，他对谭台虎轻啐一口，恶意地笑起来： 放你娘的狗屁！屠城的是边杀骑兵，坑杀40000军师的也是边杀骑兵，要搞我沈泽川，先把自己的屁股放正，去洗干净边杀骑兵在头顶上撒的尿。我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，但我死了，边杀骑兵的债就一笔勾销了吗？ 少他妈的给自己脱罪，放边杀骑兵入境的不正是你老子？ 那你杀了我呀。啊！ 沈德川抬指划在自己脖颈： 我求你快点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沈贼就绝种了。 谭台虎陡然挺身而起，当即拔出双刀扑向沈泽川。丁浩才睡醒，刚跨进门见状大惊： 老虎，休上他，我得守着他呢。 谭台虎哪里还听得进去，双刀砍得烈烈生风。丁涛一蹦3尺高就要往里冲，谁知古晶一把拎了他的后领，没让他去。 哎，老虎在中伯死了全家，你不能要他放过沈泽川。 可那不都是沈卫干的吗？跟他有什么干系啊？ 古今犹豫片刻，却没继续说。谭太虎刀削沈泽川的面门，沈泽川旋身踢歪了他握刀的手腕，谭太虎手臂一麻，把刀飞掷了出去。那牵押房的帘子正好掀起来，兵部侍郎杨宗之瞪眼看着那刀飞来，陈阳顿时抬臂与捉住刀柄，岂料削齿也更快，刀鞘一旋，把刀击落于雪中。钢刀定入地面，力道之猛，震得满院的禁军一起跪身齐声说： 总督恕罪。 萧迟也没搭理他们，挂回刀，抬手为杨宗之掀帘，陪笑道：“ 御下无方，让杨侍郎受惊了。” 杨宗之岂敢多留，尴尬的附和几声，快步出了院子，上了马车，也不要人送，麻溜的走了。萧迟也送完人，回身看着跪了一院的人，陈阳自知有错，赶忙说：“ 总督，是属下疏于监督，没…… 你细看了不少。” 萧迟也说话时，梦落在了他的肩膀，他拿出点白肉喂给海东青。 这事儿，昭辉做不出来。 陈阳面色一白，萧迟也没站在人前数落陈阳，因为陈阳是他的禁卫首领，也是他的心腹，他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打陈阳的脸，叫陈阳以后在兄弟跟前抬不起头，失了威信。但他这句话却最诛陈阳的心。陈阳与昭辉皆是萧方旭挑的好苗子，昭辉沉稳，跟着萧继明战功累累，是到了去都也没几个人敢甩脸的副将。陈阳一直留守离北王府，五年前终于跟了萧迟也，他行事谨慎，最怕的就是被人说不如昭辉，这是他们本家兄弟之间的较量。今日萧迟也这句话不仅敲了警钟，还让他羞愧万分。萧迟也摸着懵， 五年前我接任总督，都说禁军是烂痞子，最不讲军纪军规，最不把总督放在眼里，这种兵我带不了，想在禁军待着，要么把自己收拾成个规矩人，要么卷铺盖马上滚。 谭台虎胸口起伏，不忿道：“ 总督说的是，过去咱们都听你的，可他算什么？他也叫兵，我任指挥同知官大几阶，讲他几句有错吗？老子试试这口饭，却不幸在卖屁股的面前装孙子。 他挂的是锦衣卫的腰牌，如今领的是禁卫的差事。你坐到我这位置再给他甩脸，那就是你的本事。你觉得自己没错？” 萧迟也垂眸看他，谭台虎梗着脖子说：“ 没错。”“ 那受什么鸟气，走吧。” 谭台虎倏地抬头，不可置信：“ 总督为了这个人要罢我的职？ 禁军无私仇，少他妈的给我牵红线，我谁也不为，禁军我说了算，你能做自己的主还叫我总督干什么？脱了这身铠甲，卸了这双钢刀，有什么血海深仇你只管去讨，只要你三招之内拿得下他，我萧策安马上给你磕头认错。但你穿着这身铠甲，挂着禁军的牌，就只能听我说。今日诸位细看得好，站在我萧策安脸上蹦得欢，有骨气够血性，那还讲什么军纪，都滚去做山大王岂不快哉？” 萧迟也沉下声，众人垂着头不敢多言，猛吃完白肉昂首盯着他们：“ 平素不是说我好色昏聩吗？今日我就这么干，收了谭太虎的腰牌，送他出门。”“ 总督息怒！” 禁军齐声。谭太虎不肯认错，他颤着手把那腰牌扯下来：“ 我与总督兄弟一场，这五年受着总督的恩，命也肯给总督用，但我今日何错之有？总督要为美色伤我的心，罢我的职。好，我谭太虎认了。” 他说罢，把腰牌和头盔一起搁在地上，对着萧迟也砰砰砰三个响头，起身自己脱了铠甲，着着礼衣，看向沈泽川：“ 一色是人，我看你能活到几时？老子的仇，来日自会向边杀秃子逃，但你也逃不了。” 谭台虎抹了把眼睛，冲四下抱拳：“ 诸位兄弟，再会。” 他迈开步，真的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